需要按照適當係適用本地法例註冊或者係獲得豁免。一名印佣前日确诊新型肺炎，他上个月22号和23号曾经入住湾仔洛克道福基大厦一间宿舍，当时和28名的外佣同住。涉事宿舍说，确诊患者居留期间同住的其中一名外佣已经前往新雇主的住所，公司已经通知其雇主为外佣安排返回宿舍集中隔离和安排病毒测试。其余同住的外佣正在宿舍自我隔离，并等候卫生署的检测报告。公司说，确诊印佣曾经到访的铜锣湾办公室会关闭三日，所有员工会接受病毒测试，并启动后备团队继续运作。办公室和宿舍会彻底消毒并清洁冷气管道。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56， 瑞士法郎 0.909， 加元 1.327， 人民币 6.938， 英镑对美元 1.313， 欧元对美元 1.188，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434 点，跌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035.52 美元，卖出 2,036.65 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今朝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外面最新的交通情况。先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在东九龙走廊的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桥面的慢线，因为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学园街的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桥面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塞到学园街。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暂时是隧道入口多车啲啫。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渡船街过海龙尾进发花园。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新界呢现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同埋青龙头段就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知课程资料，上 www.yijin.edu.hk 看看。 魏俊文凭现在可以去院校报名了。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啊，8:08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入面有阿 O 啦，同埋有小白，小白早晨， 早晨阿 O， 早晨啊，当然要请埋彭爷出嚟啦，彭爷早晨。 喂，早晨啊，欧，早晨，小白， 早晨，彭爷， 各位晨光啊，听众吓，又到八点后啦，分头广播之后又有第二台出现翻咧， 哎呀，太好啦。 喂，今朝咧睇下呢个天气方面咧，个天色咧都真系麻麻地，同寻日咧都差唔多。今天咧仲会比起寻日嚟讲咧，同样嘅时间咧系凉快咗叮咁多啦。 凉啲 而家出边咧都系比较多咧乌云啊个天空啊。 哎哟。 係啦，咁啊應該都會想落下啲驟雨都未定啦嚇，咁啊大家出門嘅時候就記得帶定把遮咧，就穩陣啲。啊，不過咧今朝早咧望下嗰個地面咧，即係譬如馬路上面咧，同尋日咧同樣嘅時間咧，有一樣唔同咧，就係、是、今天咧。嗰、那個路面咧就冇尋日咁濕滑啦， 啊， 比較乾爽一啲。 嗯， 係啦，呢、這個就係我觀察到嘅嘢啦。 咁、可能即係落雨咧，就留翻日光嘅時間先落啊。同大家咧睇埋今日詳盡嘅天氣先，係啦， 又好啊。 天氣方面大致多雲啦，咁啊有幾陣嘅驟雨，咁啊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咧，同埋都係炎熱嘅、哦。啊，虽然凉凉地，但系都提一提我哋炎热啊吓、最高嘅气温咧就会去到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炎热嘅。咁啊，下周初咧亦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啊。咁啊，即系而家嘅天气都系大集会噶啦、又落雨，又有阳光、又有风。而家28度，相对湿度94%啊， 有啲似东南亚地区嘅天气啦。咁啊，啱啱大家冇得飞去东南亚度假，咁啊留喺香港，咁啊个天气俾你感受下啦。有阵时乐观应对啦，都系系咪先？ 好啊，喂，咁啊睇埋个通胜啦。 好啊， 今日咧农历就6月17啦。咁啊，通胜话时斋咧，今日咧就话忌啲乜嘢咧？今日忌嫁娶、忌出行啦，同埋啊安葬啦、入宅啦呢啲。咁啊，但系都有啲嘢适宜嘅，就话适宜咧，今天咧就系、是、祈福啦。牧羊啦，开光啦，同埋咧好啱你啊，阿欧，开市啊， 系喎、哇，通胜真系讲得啱啊，隔晚美股咧好亢奋啊，道指咧升373点，咁啊，纳指连日、连日破顶添啊，好劲抽，好劲抽，系啊。 咁如果开哦，即系寻日个市好嘅时候就可以咁样讲下，如果系个市唔好嘅时候又点讲咧？ 个市唔好嘅时候咧，我通常都会讲，传统智慧咧，我哋都系爱嚟参考下啦，咁样啊，有备无患咁样，系啊。 靈活走位，神又係你，鬼又係你咯。 咁又唔係我寫嘅。 聽眾咧真係好有智慧嘅，唔會咧盲目相信啲嘢嘅。 咁大家理性分析啦，理性思考啦。 梗係啦，使你搞。 好啦，咁係啦，今日有一樣嘢要。 八點半後先出噶啦，今次我死都唔出嚟噶，八點半前。 我知噶啦，我知噶啦。好，嘆下早餐先。咁多位同聽眾們一齊嘆下早餐，唔該曬，猛爺 ，thank you。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生命 这好，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当然要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好， 早晨， 大家好， 哇，咁啊，隔晚美股啊，好亢奋啦，咁啊，哇，道指、纳指都齐齐升，咁啊，道指升373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连升6个交易日啦，再破顶咁样啊，咁亢奋嘅情绪有冇机会带挟埋港股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咧。 好，点都有少少啦吓 ，S&P 500指数咧都连升4日，咁啊，大家咧睇到个美股咧，觉得哇，喺个疫情又创新高，跟住个股市又创新高，搞边科咧咁？嗱，其实咧。美股上升呢其實都是一個可以說是對於未來經濟展望以至到復甦的預期憧憬呢、一個持續的發酵的效應來的。講到目前這一刻做好呢，我想幾個原因的。第一，看一些企業業績啦，尤其是那些新經濟 股份就真係表現得都幾好。咁而第二呢，就係大家就會覺得共和民主兩黨呢可能傾掂數啊，有機會喺即係一啲譬如話刺激經濟方案呀嗰啲咁樣嘅嘢裏面呢。咁所以呢兩個預期呢就已經係令到個指數呢就火上加油。咁當然啦，即係睇下你揸住咩貨幣啦，因為美元呢仲係一路咁跌緊嘅。咁當然喺避險嘅情緒，或者亦都調返轉講啦，即係當債券呢真係嗰個回報率低到即係咁，可以話係即係唔好話冇朋友啦，但係即係都唔係好熟㗎啦，都低到咁嘅程度。咁啊，持有黃金嗰個成本就好明顯係降低啦，咁亦都成為咗一個即係話可以話係代替品啦。咁啊，雖然佢冇息派，咁但係有得升㗎嘛。咁我哋都有講過啦，就係話喂，即係如果你話買黃金 ETF 呢應該都有利可圖。咁當然呢你話喺到呢刻喂2000樓上就睇住嚟玩啦。咁不過喺過去呢段時間就見得到個美元弱，即係個債券嘅知息率好低，咁跟住就金價升，咁而股市亦都唔跌嘅。咁當然如果我哋揸港幣買美股就最著數啦，因為如果你話你揸其他啲貨幣買咗美股呢，咁其實又蝕咗個匯水嘅，咁所以呢即係喺呢一刻咁即係亦都見得到美股歌舞升平嘅氣氛仍然繼續。咁不過都係真係都係嗰句有啲風險嘅感覺嘅，因為始終你話同個實體經濟嗰、那個情況係而家係 有啲離地係嘛？ 係啦，有啲堅離地嘅，唔係背馳嘅，因為股市係反映先嘅，即係佢但係合理嘅。回升係反映緊未來復甦嘅憧憬嘅，即係咁多次經濟嘅高低起落，其實個股市都會行先嘅。即係話實體經濟未復甦，個股市已經反彈咗㗎啦。你話即係當年即係好不幸嘅911嘅危機嘅恐怖襲擊啊，金融海嘯其實都有呢個情況，但係而家呢一刻咧，嗰個亢奮度咧就有過之而無不及咁解咯。咁當然有好多啲所謂新經濟嘅行業嘅股份，良好嘅業績去支撐住啦嚇。咁、但係好似亦都忽視咗，真係啲傳統舊經濟其實真係都仲係幾曳咯嚇。 咁啊頭先 Dicky 都話啦，啊資金靠拍啦，咁啊大家有啲避險情緒，咁啊傳統咧就會揀金同埋揀油去拍嘅，咁啊兩者揀啊近排兩者都有得升啦，咁啊三桶油啊受追捧啊，金價咧更加俾啲大行咧普遍睇好，咁啊更加有啲睇咧下年啊有機會啊，喂$3,000上到去呢個水平咁樣，咁啊首先答咗第一個問題，兩者揀邊一種，咁而揀嘅原因又係啲乜嘢咧？ 咁短線嘅勢都係金嘅，過去我都有講過，即係話，我就唔係太建議炒啲金礦股，咁我冇睇錯啊，因為見得到一啲黃金相關嘅 ETF 真係同個金價直接關係，甚至乎有一倍杠杆啊，咁嗰啲咧真係表現都好好啦， 靚仔好多， 都 扣 份工啦，金礦股有啲都好似都死氣沉沉咁，因為始終都可能大家都識睇咧，而家都即係見得到金價升，都唔代表話佢哋嗰個。即係邊際利潤率一定有得提升，咁但係油價咧又另外一樣嘢嚟嘅，咁因為你憧憬住經濟會復甦，用油會用翻多啲，同埋亦都見得到即係成日輸出國組織終於都比較齊心一啲啦，喺協調即係所謂減產裏面，咁所以即係好幾樣嘢咧，亦都配合住個油價咧，亦都會有所反彈，但係始終油咧都係一個消費品，即係消耗性嘅一個商品嚟嘅。大家都見到兩三四個月之前，哇！即係個期貨嗰種風起雲湧，嗰種即係負值嘅一啲情況咧，都可見一斑。所以如果你話喺期貨上高嘅操作咧，咁我諗永遠投資者都要趁勢嘅。咁金價既然係有勢咧，咁點樣都係清先㗎啦。 咁啊，散股民可以試下好似 Dicky 咁樣啦，部署下啲 ETF 啦。咁啊，講埋頭先話有咧，咁啊，琴日中石油咧就升 4.49% 啊，係最好表現嘅藍籌股。咁所以就攞出嚟講下啦。咁啊，但係有另一隻都好好表現嘅，不過就已經去爭少少先去到佢個股價偏好啊，就係講緊港交所啦。咁啊，好多朋友以至 Dicky 都睇好啦。咁啊，直情睇好到咧，即係港交所嘅股價可以上翻佢自己個 number 388咁樣啊。點不知琴日爭少少 hit 唔中咁樣啊？如果用翻股票嘅術語咁啊，點睇啊？港交所 Dicky 個 number 就去咗中石化嗰度係嘛？386 啱啱咁啊，射歪咗少少啊。 爭2蚊啫，指日可待啦嚇。咁當然真係亦都 連咧即係港交所啲生意好到點咧，連美國總統特朗普都眼紅啦，話覺得即係佢哋太好啦。咁冇辦法嘅，咁你而家個個都驚咗你，咁個個都話要回歸，咁個個啲英即係中概股無論上咗廿年嗰啲都話要回歸翻嚟香港，即係甚至乎我睇到個趨勢就是回歸咗翻嚟香港之後咧，其實嗰個美國嘅上市地位對於佢哋嚟講嗰個重要性低咗好多，因為你嚟咗香港之後，你一樣係全世界嘅投資者都可以嚟得買嘅，咁所以即係仲有未來一啲嘅入指數嘅憧憬啦。咁既然恒生指數都放咗綠燈啦，講到明第二上市都得，即係都可以成為納入恆指嘅一個選股嘅類別啦。八月唔敢講話隻隻都入到啊，咁但係阿里嘅機會都高啲啊。咁小米、美團佢哋唔係第二上市，就係純呢一個即係呢一個同股不能權啊嘛，入梗咁就係啦。咁我諗喺而家呢一刻咧，對於港交所始終即係都係有個好處。咁其實點解會呢一兩日即係仲係爆升咧？咁當然就同螞蟻集團嘅呢一個 A 加 H 超級無敵巨無霸式嘅新股上市預期有關啦。因為而家大家高唱入雲嘅係真係以螞蟻集團而家呢一刻嘅估值，如果真係 A 加 H 嘅話，佢嘅市值都係當 A 加 H 之後啦。佢嘅市值以至到佢嘅集資規模，好可能可以有機會超越，就係話即係當年啦，即係都唔係好耐啫。呢一個超級無敵巨無霸沙特阿美，即係 Saudi Aramco 嗰個嘅規模。咁仲有即係 Saudi Aramco 喺啲舊經濟嘢有啫。哇！咁而家螞蟻金服好明顯，佢嘅服務係啲超級新經濟嘅嘢，係同即係銀行係分庭抗禮爭緊生意嘅一啲，簡單講一句就係即係互聯網金融服務啦。咁呢個係即係仍然係明日之星嚟嘅，即係雖然都已經係即係大家都願意俾一個好高嘅估值。咁呢個係世紀級巨無霸嘅獨角獸啦，即係超級巨型獨角獸啦。咁大家就好睇得正面嘅。咁當然而家係講緊排山倒海咁有呢一啲即係未上市嘅會嚟香港同內地科創板，估值夠高嘛，會捨棄美國啦。咁喺美國上咗嘅又會翻嚟，咁呢個係我即係改變咗，即係過往我覺得啊，港交所估值好高喎，雖然佢係即係獨市生意，係改變咗對於港交所睇法嘅最主要理由咯。咁當然你話喂，你而家嚟到呢啲價五啊倍市盈率就唔係平啦，咁但係咁永遠都係相對嘅，咁因為見得到佢嘅盈利開始有一個比較可能係高速嘅增長咧，咁亦都見得到個股價一路升。咁其實又真係就唔關事嘅。不過即係自從阿李少吉行政總裁話唔做啦，咁真係又好似接二連三啊，好多好消息啊俾佢喎。咁真係咁樣咯。咁當然即係而家嘅成果都可能係前人種落嘅。 係咁啊，三八八就有機會成為香港嘅貴寶啊，亦都係香港最高價值嘅嘢啊，有機會咁樣嚇。咁啊講完隻港交所，頭先有提到螞蟻金服啦，咁樣咁啊，都睇到喂呢個阿里巴巴都行得慢啲，會唔會因為隻螞蟻咁大隻螞蟻雖然行得慢啫，有冇機會帶埋隻阿里巴巴喐翻去啲高啲嘅水平啊？咁啊，有啲散户股民都問下呢啲問題啦。咁啊 ，Dicky 又答下啦。 係，其實香港上市之後，佢個股價都升咗幾多個啦，即係比起年內低位升90蚊。OK， 咁而講緊而家目前呢一刻阿里巴巴。巴巴的市值都成54000多亿啊！你话真系低，真系唔系低嘅。咁可能你话喂亢奋度就好似感觉上冇美团嗰啲咁夸张。咁毕竟人哋都系一只上咗市多年嘅一只美股回归香港第二上市啦。咁喺呢一刻咧，即系大家都计紧数噶啦。喂，好快恒生指数公司就宣布呢个第二季检讨结果噶咯噃。其实咧，我觉得阿里入恒指系好理所当然嘅事嚟嘅。咁但系唯一一个障碍未扫除就系始终即系讲紧呢一个第二上市嘅公司就未入到港股通咯。咁但我都会觉得系先后次序问题，鸡蛋与鸡嘅问题，即系迟早都一定得嘅。咁同埋即系如果你话第一个阶段，如果美团小米得，佢嘅機呼聲都好高嘅，即係雖然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爭一個障礙未消除，本來我就話百分百，但係而家我唔敢咁講，即係美團我就會有百分百呢只咧，88%啦嚇，或者咁，但係都好近㗎啦，咁所以可能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咯。不過點講都好，即係喺而家呢刻即係就算你話即係阿里啊，又或者騰訊啊，雖然佢哋個股價都好高，咁股值都唔平，但係唔係好似 20年前即係科望股年代嗰種，即係完全係俾即係個股值係基於啲人走去睇個網站，唔係嗰樣嘢，因為而家佢哋真係擁有一個好龐大嘅盈利能力，同埋呢個盈利能力仍然係仲係有增長潛力嘅，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如果你話喺呢刻咁阿里都係有機會再做好啲嘅，咁其實佢股價咧又喺啱啱好喺個即係短期嘅對稱三角形整固當中，咁而家就喺尋日即係都叫做有少少上破咗個對稱三角形頂，咁所以咧即係睇翻啲技術指標咧都繼續都係良好嘅，雖然都有少少超賣嘅狀況。 咁希望继续进入呢个上升嘅轨道嗰度啦。咁仲有只腾讯，但系留翻听日先讲啦，因为腾讯下个礼拜出业绩 啊，业 绩啊，系啊。咁通常业绩之前嘅要 Dicky 分析一下啦。咁留翻听日重中之重讲只腾讯啦。今日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又冇持有，唔该。 好，听日见，拜拜， 拜拜。 二台通识60秒。 唔知道大家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试过只脚突然踢一踢，又或者在高空跌落来的感觉呢？查实这种情况的学名叫做入睡抽搐，成因都有很多的。根据美国睡眠医学学会分析，入睡抽搐产生的原因可以包括压力大、咖啡因过多、剧烈活动或者睡眠时间不规律。而小朋友亦都会较常出现这种情况的。另外，医学杂志 Sleep Medicine 就指出，唔一定系身体出现毛病，好多健康嘅人都会出现入睡抽搐呢个情况噶。其中一种解释系，当我哋由清醒进入睡眠状态嘅时候，身体系统负责控制我哋身体嘅转变，例如心跳减慢、呼吸变缓、肌肉放松呢类型嘅反应。当系统出错嘅时候，就会曲解咗呢种放松嘅感觉，产生肌肉抽搐啦。 声音演绎彭家斌， 二台通识60秒。 老婆，你又偷听我仔讲电话？ 你听下佢啊，越讲越离谱啊，老公。 你攞缆索同埋吊钩吊起佢，扎实啲。 啊，佢系咪玩啲特别嘅喜好啦 吓？阿仔啊，你究竟做咩啊你？ 吓，我咪同啲工友讲要扎实啲货柜咯，按照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规例啊嘛。 哦， 阿爸阿妈，你哋谂啲咩啊？ 啊，冇嘢。 哦，我系谂住叫你听咧，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啫嘛。 货柜堆放得稳阵，打风落雨都唔使震。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啊，8:26啊，咁啊呢个时间咧，请嚟 Heidi 朱海婷啦，系嘛，小白？ 系啊，早晨啊 ，Heidi。 早晨 ，Heidi。 早晨，告诉彭爷爷啊，晨光听众，早晨啦。 早晨。 好啊，咁啊讲下啦，今日都有时间啦，讲下啦。嗱，我发觉咧呢段时间咧，即系大家都觉得开始咧，无论你系个人几有正能量都好啦，都有每个人都有可能某个 percent 咧都有啲嘅抗疫疲劳啊，即系对于整个情况啊，无论点啦，都有少少即系叹气啊，或者系一啲嘅觉得攰嘅感觉， 觉得无奈嘅感觉啊。 系啊，咁所以我哋点样都可以尽量令到自己系，keep 住呢个正面嘅态度啊 ，keep 住呢个正面嘅感觉咧，去应付每一日咧，或者每一日我哋睇到好多嘅新闻啊，好多嘅消息啦。不如由食嘢开始啊。 啊好啊。 嗱，我哋话原来咧，我以下介绍嗰差唔多十样食物咧，都有可能咧系会令到大家食完之后咧个心情啊，对于我哋嘅情绪会好啲嘅。咁大家不如從食療入手啦，幫下自己嚇。食多啲三文魚或者係食多啲魚類啊，因為咧原來啲魚咧我哋知道啦，好多嘅 omega 3啊，係咪？咁啊 omega 3啊、DHA 啊嗰啲 EPA 咧，其實有研究證實咧，對於咧啲甚至乎有啲患有低程度嘅抑鬱症都有幫助嘅。成日話 omega 3幫小朋友嘅腦部發展啊嘛，都會令到咧我哋就算大人食咗咧，都相對地咧就會嗰、那個正面嘅情緒可能會增加嘅。好啦，跟住女士們好成日都話俾你知，啊唔開心啊要食朱古力噶嘛，係咪？係 啊。 但係其實咧，男士們都可以食食下呢個黑朱古力，因為原來咧發現黑朱古力咧，其實咧係會釋放出，當我哋食嘅時候啦嚇，係會釋放出一啲咖啡因啦、一啲可可鹼等等咧，都可以刺激咧我哋大腦咧分泌啲安多芬啊。咦？即係唔使話淨係做運動，食咗黑朱古力都可能咧會令到我哋有一個愉悅、一個開心嘅感覺咯。 不過食完黑朱古力又要做翻運動。 系呢个对你嚟讲冇难度啊，对我同阿 O 都 OK 啊，而家 系啊，还可以啊，完全唔惊佢啊，在家抗疫，留喺屋企做运动，开啲片嚟睇，跟住做就得噶啦，咁样系咪？ 冇错，好啦，咁跟住另外咧，可以食啲发酵嘅食品，其实好重口味都好味嘅，例如系泡菜啦、乳酪啦、一啲嘅红茶菌等等啦、因为其实我哋成日话发酵食品咧，喺呢个发酵过程当中咧，会做好多咧一啲益生菌啊嘛，啲 probiotics 啊嘛，系咪？除咗益生菌对我哋嘅肠胃啊，女士们觉得食翻多啲益生菌或者相关嘅嘢，会令到我哋嘅肠胃好啊，肚腩都好啲啊之外咧，其实咧都会咧肠道嘅健康咗之后，都会令到我哋咧整体嚟讲都有个愉悦嘅感觉嘅，呢个好紧要噶。跟住你哋平时可能做完 gym。做完運動都會喜歡吃的香蕉，為何香蕉這麼有用呢？除了我們說，我記得阿歐都說過，吃完香蕉你都會令到我們的肌肉有些乳酸的東西，可以幫到我們快點 recover， 就沒那麼累的嘛，是不 是？是啊， 其實呢原來香蕉呢都會對到我們呢，因為當我們的人的血糖指數太低，很多人說哎呀我沒東西吃，血糖低都會暈或者不開心的嘛，所以其實你吃一定程度呢，這個糖和纖維呢結合了都會有幫助的，所以香蕉好有用嘅， 哇！即系咁多嘢食，即系可以爱嚟做早餐喎。 系啊，好快讲埋，加埋燕麦啦，一啲莓类，即系啲 berries 类嘅，同埋咖啡，食埋呢几样，其实真系似我哋香早餐嘅一个 menu 啊。 系咁啊，唔知今日嘅早餐系咪好似跟住 Heidi 嗰个谂法？系啦，大家一齐谂计仔，食得健康一啲，同埋咧俾自己咧开心啲最紧要啊！唔该晒 Heidi，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救援人员仍然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大爆炸现场搜查，至今超过130人死亡，5000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估计仍然有数以十计人失踪。黎巴嫩政府宣布在贝鲁特实施紧急状态，扣留由2014年以来监管和守卫仓库的所有港口官员。当局估计大爆炸导致附近严重破坏，可能令25万人无家可归。爆炸具体原因仍然不清楚，但多名黎巴嫩的政府官员说，爆炸是由存放在港口仓库中6年的2750吨硝酸铵引起。黎巴嫩高级防卫委员会表示，将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就爆炸原因展开调查，需要在5日内提交调查结果。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表示，将会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的前副总统拜登不会亲身到密尔沃基市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拜登会在他的家乡发表接受提名演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声明中说，目前新型肺炎疫情在美国恶化的情况下，不希望主办地点的社区和出席人士冒上危害健康的风险，和卫生专家商量之后作出这个决定。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今个月17号开始编排了四晚活动，目前绝大部分的活动将会以视像形式进行。另外，总统特朗普在外界压力下亦都在一日之前表示，不会亲身出席今个月24号开始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改为在白宫前院草坪发表接受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演说。内地传媒报道，美军伊八斯侦察机昨晚九点几再度飞近广东，一度距离中国领海基线不足60海里。传媒引述南海战略事态感知计划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美军的伊八斯再度前往广东方向，飞至距离领海基线不足60海里，真实距离可能更加近。报道说，今次是近期首次在夜间发现伊八斯侦察机飞近广东。在上个月先后有7架次伊八斯前往广东，美军频繁出动 战略级侦察机飞近中国进行侦察，实际上是在度升级战场建设和进行实质的电子对抗。一名印佣前日确诊新型肺炎，他上个月22号同23号曾经入住湾仔洛克道福基大厦一间嘅宿舍，当时同28名外佣同住。涉事宿舍表示，确诊患者居留期间，同住嘅其中一名嘅外佣已经前往新雇主嘅住所，公司已经通知其雇主为外佣安排返回宿舍集中隔离，同埋安排病毒测试。其余同住的外佣正在宿舍自我隔离，并等候卫生署检测报告。公司说，确诊印佣曾经到访的铜锣湾办公室会关闭3日，所有员工会接受病毒测试，并启动后备团队继续运作。办公室和宿舍会彻底消毒并清洁冷气管道。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6，人民币6.938，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555点，升4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8.8美元，卖出2,039.8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咧，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加龙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和斜村。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部分地区有遇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CIBS 小岛作客带你感受离岛风情。 南丫岛有一个很出名的踩爬山单车一些地方，入来踩单车发觉很好玩，不如搬埋入来啦。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同你解救长衫历史。 现在我们讲的女装长衫，有些人叫它做旗袍的。旗袍这个字其实也是专指1920年代在上海新兴的一种女性的袍服来的。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早上嘅8:38，晨光第一线嘅晨光真新闻焦点啊，咁啊，梗系有彭爷同我哋一齐睇下报纸啦，早晨啊！ 喂，早啊，小白，咁各位晨光啊，听众吓，咁啊，继续落嚟咧，就话有我哋同大家一齐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不过与此同时咧，都会同大家咧，即系再讲次啊吓，因为我哋咧呢一排咧就抗疫期间咧有啲特别嘅节目上面嘅安排啦，所以就算你听到咧我哋啲jingle 咧，即系节目嘅 jingle 一啲宣传嘅声带当中咧吓，咁啊都仲讲紧咧。朝早六至十咧，咁其實我哋而家呢一輪咧就朝早八至十嘅啫嚇，咁啊好快咧就會翻翻去原本我哋嘅節目嘅時間嘅啦嚇，俾少少耐性啦嚇，咁呢輪咧係特別嘅安排嚟嘅。好啦，咁啊先同大家睇下今天咧就《星島日報》嘅新聞先嚇，《星島日報》有一則嘅港文咧就講到話咧。第三波疫情咧就襲港已經超過一個月啦，咁近日咧個案稍有回落。昨日咧新增有85宗嘅確診個案，當中咧82宗咧本地個案，係連續咧三日回落雙位數嘅。不過咧，衛生防護中心發現啊，日前一名印佣啊喺今個月初發病前，曾經咧係留宿兩個宿舍，其中一個宿舍咧就同28名嘅外佣咧係同住嘅。咁嗰一批嘅外佣咧已經係去到各個自雇嘅雇主。當中嘅屋企咧喺度工作緊啦，由於擔心咧宿舍咧就係源頭咯，咁中心咧而家現正係追查咧呢一批外佣啊，以及咧佢哋嘅僱主嘅，咁啊直言擔心咧四散出現咧群組爆發。有專家就表示啦，外佣宿舍咧係屬於高危場所，因為咧衞生環境普遍咧會比酒店差，咁啊促請政府監管，以加強咧係感染控制嘅。咁啊，呢一方面咧，相信大家咧都會係特別係關注到啦。咁而其中咧，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嘅梁子超咧就指出，本港嘅外佣宿舍規模較細，未必咧會好似新加坡一樣咧大爆發。但由於咧本港外佣會同僱主同住，染疫之後病毒容易快速擴散至各個僱主嘅家人。引發其他咧群組爆發，咁就會增加咧係跨家庭之間嘅傳播。佢又話咧宿舍嘅衛生環境咧普遍會比酒店差，咁所以就請政府咧監管，以加強翻嗰個感染控制嘅。呢個嚟自今天咧《星島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噶。 好，唔該曬彭爺，跟住再睇下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啊，都係關於咧就係而家新型冠狀病毒嘅問題。咁但係同咧消毒啊或者街市有關嘅。啊，《東方》嘅頭版就話到啦，食環消毒草率啊，街市鼠患猖獗。今日食物環境衛生署轄下多個嘅街市接連咧就係爆發呢一個嘅染疫嘅個案啦。咁啊，香港政府啊急急咧就關閉街市啊，咁啊話到大清洗。咁但係有唔少嘅檔販啊，亦都指出咧，啊，該處清潔工作咧就馬虎，活家禽嘅糞便咧就混雜住食物啊，搞正仲整到咧就周地都係添。咁啊，檔販同埋老鼠咧可以話係共存，形容啊，有啲老鼠咧甚至乎大過嘅手掌添。咁啊，深水埗區議員啊李霆鋒咧就指出啦，第三波疫情爆發之後，街市內啊見到咧就最少四五隻嘅老鼠，懷疑街市內啊已經咧就窩藏老鼠啦。咁啊，佢指出啦，圍繞住北河街街市嘅四條街咧有多個嘅攤檔，加上啊現時食肆晚市禁堂食，更加多區內嘅街坊咧，甚至係區外嘅人啊，去到咧就係深水埗區就買餸，容易咧就聚集人群，加大傳播嘅風險。啊，佢表示。尽管部门现时加派人手清洁街市，咁但系街市外嘅排档，咁啊有菜档货物咧就乱放，咁啊容易咧就堆积呢一个垃圾噶。同时有少数族裔人士喺大南街附近一档咧摆档，咁啊令到咧就系食环署难以咧就系恒常清洗街道。咁啊建议政府啊考虑全面或者咧就系局部暂停街市一或者两日进行彻底嘅消毒，同时亦都限制呢一个人流啊吓。食环署回应就话。 都啦，已经加强咗辖下街市嘅防疫措施，以及咧就系清洁消毒嘅工作，亦都指出啦，街市嘅承办商或者咧就系防虫自鼠组人员啊，定期亦都会喺街市之内咧提供啊防治虫鼠噶。咁啊，该处亦都经常透过不同嘅渠道提醒街市档贩要时刻保持住档内嘅清洁卫生，并且啊就系适当处理食物嘅残渣，同埋咧勤加清洁废物，避免堆放杂物啦。咁啊，从而咧就引起啲鼠咧就过嚟。咁啊。另外亦都見得到咧，就係呼吸系統科醫生啊梁子超咧就指出啊，市民只要咧就係注意手部嘅清潔，最近都多咗好多人咧就購買冷凍嘅食物咧就翻屋企啦。咁其實佢話到，只要清潔同埋煮熟咧，認為染疫嘅風險就較少，無需特別擔心。啊，佢更加認為當局咧要先為有關街市所有嘅魚檔工友進行檢測，若果全部屬於陰性，就可以如期重開。咁若果發現有人確診咧，就可能要擴大呢一個嘅檢測嘅範圍，或者咧就要。要封闭较长的时间。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同大家咧转睇下《明报》嘅《明报》今日嘅有一则嘅讲文咧，就系讲到话咧，《明报》前日咧独家报道，获政府咧系采购呢个核酸检测服务嘅中国检验有限公司啊，咁啊简称咧就系叫做呢一个嘅呢一间公司叫中检啦吓，简称啊。咁就同旗下檢測中心中龍檢驗認證（括弧香港有限公司，簡稱中龍）啦，就再講均沒有醫務化驗所認可。咁啊，事件咧引起公眾關注嘅。咁資料顯示咧，原來政府除咗係將物業管理業大約咧係16萬名前線員工嘅檢測係交由中龍承接之外咧。近期慈雲山群組爆疫之後，亦都將該區大約是4萬人的檢測是交中龍承辦的。而明報早前就得悉，政府的採購價是每個檢測樣本300元。以此推算，中檢至今是承接的兩個群組總共20萬個檢測，涉款就是6000萬元的。咁另一方面咧，原本主要係從事商品及環保檢測認證業務嘅中龍啦，喺上個月獲得政府採購合約係過多星期之後，咁就喺同月23號成立咧係新公司中檢醫學檢驗有限公司（括弧簡稱呢一個咧係中檢醫學）。咁根據公司註冊處資料咧，就中龍持有中檢醫學51%嘅股權。其余股东咧就系连城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以及系金利士括弧香港有限公司，分别咧系占26%以及系23%嘅股权嘅。咁而中检医学董事包括咧系中龙董事叫曾敬松，另外咧有一名咧注册医务化验师叫鲁庆荣，咁啊以符合咧系辅助医疗业条例规定。经营医务化验的公司需要至少有一名董事是注册医务化验师，而中检医学报称个地址就是元朗工业村，就跟中龙和中检是相同的。这里就似乎都披露了很多一些的关系在当中了。这个来自今天明报的港文报道来的。 好，咁另外我哋亦都关注下咧，就系一班嘅学界嘅朋友啊，佢哋翻学嘅问题啦吓。咁特别咧，咁喺呢一个《经济日报》都讲到啊，全港学校新学年咧就开学不翻学。咁部分小学嘅小五程分试咧就被打乱啦。啊，据讲啊，教育局同埋咧就系学界达成咗初步嘅共识，未完成小五程分试嘅学校可以再度押后程分，更加无需喺小六新学年上学期之内咧就考两次嘅程分试，改为喺明年一月中最少递交一次的程分试成绩噶，作为升中自行分配学位的依据。咁局方将进一步收集意见，咁喺今个月中就会公布最终的方案噶啦。教育局早前就因应住疫情啦，将小五程分试的分限期延至到10月20日。咁局方亦都咧就寻日估计大概有70%学校已经完成了小五下学 期嘅成分试啦。换言之啊，余下三成嘅学校咧系未完成噶。咁啊，北区小学校长会主席梁志文咧就向报章就指出啦，教育局上个月底咧就同收录较多跨境学童嘅多区小学校长就代表开会，咁啊就部分学校押后小五成分试安排达成咗初步嘅共识，咁啊等让学校有较大嘅弹性，咁啊按照住咧就校本嘅情况咧去到决定噶。嗱，无需喺小六新学年上学期之内咧就考两次嘅成分试，啊，即系变相啊，疫情令到部分嘅应届小学生咧嘅成分试咧就次数将会由三变到二噶。啊，咁佢哋亦都认为啊呢个方案较为折衷噶，减少一次嘅成分试虽然令到咧就学生喺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咧就一试定生死，咁但系冇影响学校派位组别，即系个 banding 嘅情况底下，亦都指出啦，成分试一再延期，其实咧嗰个压力系好大噶，而且啊网上学习嘅效能亦都咧就系存在疑问，希望咧有足够嘅时间咧就系面授时间之下咧先至去到考试咁讲。以上咧就系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噶。 啊，即系听到呢啲学生咧，即系嚟紧咧嗰个学年咧，点样去应对啊？ 系啊， 至到嘅家长咧都要同学校点样配合啊？去教育啲子女咧，即系听起咧都有阵时都等啲家长同学校咧，即系心烦。 系啊，因为已经 小朋友又即系喺学习嘅阶段，佢可能嗰个嘅压力都系集中啲啦，喺呢个学业上面，或者系对于知识嘅吸收啦。但系家长同埋教育工作者咧，佢哋面对嗰个压力就唔系净系养育一个小朋友。 是啊， 而是可能仲有好多啲政策问题啊，自己嘅个人嘅情绪啊，哎呀，好多嘢要兼顾啊， 系啊，同埋冇得用往年嗰啲经验咧，去到即系睇下处理今年嗰个部署啊嘛，全部都未知噶，未知噶，而家等公布啊咁样。 嗯， 辛苦啦， 好大感受啊，小白啊， 好大感受啊， 努力啊，加油 加油加油 啊，哎，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转睇下香港文汇报啦。香港文汇报今日咧，其中有一则嘅报道咧，佢嘅标题咁讲嘅，就话外交部，即系中国外交部就话咧，挑战一个中国啊嘅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必败咁讲。咁啊，内容咧就讲到话，据报道啦。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阿泽嘅计划在未来几日咧就率团去到台湾。咁外交部发言人啦，阿汪文斌咧，寻日就表示啦，中方坚决反对咧美台官方往来，中方已经就此分别咧喺北京同华盛顿就向美方咧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敦促美方咧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從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停止一切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就不向台獨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汪文斌強調，就任何無視、否定或者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的企圖，都將以失敗而告終嘅。呢个嚟自今日咧《香港文汇报》嘅报道啊， 好，再睇埋嚟自《信报》方面嘅头版报道啊，咁啊，讲到金价冲上咧就系2055，咁啊，头先阿 O 同埋 Dicky 咧都已经讲咗少少噶啦，咁啊，《信报》嘅头版亦都讲到咧就系市场预期美国联储局即将公布嘅货币政策检讨结果啊，会容忍通胀喺一段时间之内超过2%嘅目标，咁啊，意味住啊，维持零息嘅时间会比预期更加长，加上美元持续走弱啊，咁啊，以及咧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推动现货金价在星期二的时间升穿每盎司2000美元之后，寻日再下一成，冲破2050美元大关，高见2055美元的，刷出了一个就是历史的纪录。本港99金寻日就是报18760港元，主要金商未计佣金之前的息金价格大概就是报每两21500港元的。分析就预测金价短期都是有整固的，长线预计都会继续咧就向上噶吓，咁啊，另外亦都睇到啊，美银商品策略师咧就预期金价未来18个月啊，就再进账咧会有50%，咁啊话到去到咧就系每盎司3000美元啊，佢解释啊，咁啊按照住宏观嘅模型推算，咁啊喺美汇指数跌至到90水平嘅时候，金价将会上望2500美元，咁啊佢继续讲到话，咁啊投资者现时仅仅咧就系将3%嘅资产咧投放喺黄金嘅啫， 市其实仍然是有惊人的增持空间的。今天见到高盛上个星期亦都就是将12个月金价预测由2000美元大幅上调 15% 去到就是2300美元。今加拿大皇家银行认为金价未来有四成机会是见到3000美元。咁啲分析系咁啦，咁到底升到几多咧？咁大家都可以自己留意一下嘅。以上嚟自信报嘅财经新闻头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又一次挑战难度。 门上再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望穿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一得我，密码改太多。不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信太多种变生疏，所以我尚觉得可能还有不出之结果，迟迟才回溯。当我望向这一笑脸背后，幻想等到什么？ 收到 demo 的时候已经知道今次不简单了。今次由 Vincent Chow 加上翟日新作曲的这首歌呢，副歌部分的旋律不单止很急很密，另一个最大的难度呢就是包含了两个八度的音域，可以说是 Jimmy 的新纪录。 门上再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 有何方编曲 Gary Tong 监制 Alvin Leung。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Jenny 幸福门，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来自美国的这一对年轻三人摇摆组合 Lily， 她的新歌就是送给他们的父母。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Hey mom, I know we're getting old, and the lines on our hands have changed, but you still look at me the same. Hey mom, guess what? You're really tough, and I know you did all you could just to make sure my life was good.Sorry for the fights and the tone of my voice. Sorry for the nights when I made the wrong choice. Life is flying by and it's hitting me now. I hope it's not, but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please come close.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you know.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真挚的感情绝对能够打动人心。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 ，Lily。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接着八点五十五分啊，晨光抗疫 hashtag， 除咗白云路同埋欧之外，嘅电话侧边梗系有华梅姐啦，早晨， 早晨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系小白同系阿欧系咪度啊？ 喺度啊，早晨，早晨， 系，唉，早晨咁大声做乜？真系知你喺度啦，真系啊， 惊你听唔到啊！ 咁巴闭啊，考下你啊，欧， 嚟啊！ 昨日我教大家煲一个乜嘢嘅抗疫靓汤啊！ 昨日嘅靓汤咧就有排骨喺入面嘅， 好嘢、啊！ 跟住咧、啊、又有咧呢、這个黑蒜喺入面嘅， 好嘢，够啦，唔使太淡嘅。你已经好叻仔啦吓，仲记得咧？昨日冇错，我话梅咧就同大家咧介绍一个系靓汤，就系、是、用黑蒜嚟到煲呢一个嘅排骨汤吓，炖汤嚟嘅。咁、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咧就喺呢抗疫路上咧煲下啲靓汤啊！话时话啦，我都真系咧孤陋寡闻啦，原来而家靓汤咧系人嚟噶，系咪啊？ 是啊，依家是阿、汤乐文啊嘛， 系啊， 靓汤啊，系 啊， 啊， 啊，真系俾边个饮噶？ 我唔知喎、 啊，未讲啊， 我好耐冇 update 呢啲噶啦，华梅姐，好耐冇 update 呢啲系啊。 哎呀，你唔系成日做嗰啲咩 O to O 嘅咩 ？O to O 嗰啲创业啫，唔系绯闻 O to O 嘛？ 哦，你嗱你又开。 帮自己开条财路啦，一于绯闻 out 咗， 系啦，几好喎，绯闻 out 咗，我会想听， 好听啊， 好啦，先上先下， 听过而家嗰啲咯， 先上先下，同你一齐追踪别人嘅绯闻，系咪啊？啊，几好几好， 就系咁啦，好期待住吓，不过咁。嗱，依家咧，我都系继续同大家咧，就讲下咧煲咩汤水。今日咧，我想介绍大家咧，就煲呢一个嘅，都几少咧会系攞出嚟同大家分享话我煲呢种汤嘅。 嗯， 因为咧呢种叫做龙利叶。 哦、 再加埋霸王花 哦，龙利叶 啦，其实咧龙利叶咧都真系好啱咧嚟到煲汤嘅。 嗯， 嗱，我今日咧嘅材料咧就系咁样嘅。嗱，除咗龙利叶同霸王花之外咧，系需要有合掌瓜啦， 嗯， 两个 系 啊，粟米两条 系， 咁另外咧亦都要红萝卜两条， 嗯， 好啦，霸王花咧，我哋走去买嗰啲咧系干嘅，干身嘅霸王花， 两朵， 又冇系一两朵啦，咁另外咧。你买一冇得买一两啦，俾人打死你买两。好啦，跟住咧就新鲜嘅龙利叶，嗱街市有得买啦吓。咁、你买之后咧个份量约摸系用二两，系啦。跟住要有南北杏噶吓，咁唔好净系北杏啊，我哋要南北杏啊，咁就五钱到啦。仲有咧系陈皮一块，跟住咧。仲要加多啲特別啲嘅，我哋加啲無花果， 無花果 就唔好買嗰啲新鮮嘅，買嗰啲曬乾咗嘅無花果。 嗯、 我哋咧落三粒，咁然之後咧仲有少少瘦肉落去，係啦，一齊煲嚟到吊味。咁、 哦、 咧，由於咧呢一啲嘅啊龍利葉啊、無花果啊，同埋呢一個嘅霸王花咧。都是其实呢是对于呢我们那个抵抗力呢是有增强的作用的、 嗯、 同时也可以帮我们呢就在个咽喉的部分呢、得到滋润啊所以好啱呢就是给我们呢去对抗那些呢上呼吸道的不舒服的作用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煲这个有龙利叶有霸王花的瘦肉汤的喎、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靓汤岂止得马明识饮，抗疫时期你都系有份。 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钻石山近住星河名居噶啦，观塘道东行线去九龙湾方向嘅，咁啊近住彩石里第六线因为有坏车阻路啊，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附近嘅，咁啊塞紧车嘅朋友要忍耐一阵间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方向收费广场就多车啲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九龙龙尾在电话机楼。咁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咧，青龙头至大榄段就交通繁忙噶。咁另外就系丁九桥，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观景台段都系多车。仲有就系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火炭段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忙， 唔怕再赖床。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啊，九点零六分啦。今日嘅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lvin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今日睇翻市况啦，今晚美股咧升得几靓仔下啦。咁啊，今日有冇机会带动埋港股咧，都继续咧进行三连升咧？咁样交俾 Kelvin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OK， 咁如果你睇翻美股嚟讲，咁见到系啦，计嘅个上升幅度都唔错啦。咁而家咁，所以我哋觉得今日嚟讲都应该系会轻微向上嘅，但我哋觉得个幅度就未必会系咁大嘅。因为如果你话睇翻港股嚟讲，即系睇翻近几日嚟讲，咁其实都系即系升少少咁样啦。咁其实就我觉得个市场嘅即系个喺25,000点附近个观望态度都系比较大嘅，因为始终即系近期嚟讲都系关心个。即係本地疫情啦，同埋都係擔心翻個啊，即 係 中美關係咁呢啲，咁其實都係未解，即係完全解決曬嘅問題。咁所以我哋覺得，尤其是亦都見到金價就近期都飆升，咁所以見到個避險情緒其實都仲係高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你話總體嚟講，咁我哋覺得就係話25,000点，咁即係我哋而家就睇下守唔守得翻咯。即係尋日就見到升翻上嚟，咁而家就即係個支持位睇喺嗰度，喺翻嗰度係得唔得嘅？如果你話，25,000点守到，即係再守得翻住，咁我哋覺得再向上個機會都係有嘅。咁同埋即係你話市場咁，其實你話近期嚟講都係重磅股，即係重磅，即係你話啲即係譬如你話重磅，譬如你話騰訊啊，咁呢啲就即係下個禮拜公布業績，咁我哋覺得就係啦，即係呢個就都係可能都係即係市場亦都會等埋睇下佢個業績係點樣，咁跟住再睇下個走勢可唔可以繼續向上嘅。 咁啊，今日听众咧，黄太咧都系问只腾讯啊吓，咁啊，佢买入个价钱都相对几亮丽下啦，系啊，咁啊510蚊买嘅，咁啊问下 Kelvin 现阶段系咪应该食虎离场，定还是应该等候腾讯嘅业绩先咧？因为腾讯之前可能都会有啲沽压嘅，每每都会发生呢啲事情啦，咁啊问下 Kelvin 应该点去操作啊？ 係，咁於呢個騰訊嚟講，咁其實我哋就覺得係話，即係你話510蚊買，咁其實個水位都已，即係個上升幅度已經都唔少嘅。咁我就覺得你話，咁其實你話唔爭在，我就覺得都係可以等埋下個禮拜個業績嘅。因為你話如果睇翻個業績，咁其實我覺得即係第二季其實都係應該係都係 OK 嘅。因為你話睇翻譬如第一季。咁其實見到做得唔錯，咁第二季其實我哋覺得，即係你話睇翻遊戲收入啊嗰邊，其實個增長我哋覺得都應該都維持 OK 翻。咁同埋你話其他，即係咁市場亦都會關注翻其他啲業務啦，即係譬如睇翻，譬如個即係譬如啲支付業務啊、廣告業務嗰邊個發展係點。咁所以我哋覺得你話騰訊個總體個第二季個業績，咁我哋覺得都應該係可以即係。用翻 non gap 其實都可以增長到兩成至兩成幾嘅，即係同其實同一路之前個業績可能差唔多，即係個增長可能差唔多。咁所以你話即係近期嚟講，咁但係你話見到近期嚟講個資金都係比較，即係都係追捧住啲即係啲即係科網股啦。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你話騰訊個強勢，我哋覺得應該都可以維持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你話我哋就覺得其實你話而家就可以，我哋覺得就可以繼續持有先，即係我哋覺得就可以等埋業績出到嚟。咁因為亦都見到有時候，即係頭先雖然話放之前可能會有掛，但係通常亦都出現業績之前就可能都會有即係資金追捧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可以等埋睇個業績出嚟之後，咁跟住再 decide， 即係再決定係點樣處理啦。 咁 我哋覺得係暫時 OK 嘅。 係，咁啊，三股民可能真係要俾多少少耐性啊嚇。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咧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啊，冇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啩。拜拜。 拜拜。 快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耐心，寻觅至善，寻觅最亲。神光第一线。 好啦，翻到嚟九点十一分嘅时候啊，又系你嘅时间喎、 啊。系、哦、啊，接住嚟系创业 O2O 啦。咁啊，做生意之前咧，就要睇埋今日嘅天气啦，因为今日咧同生意嘅营业额一样啊。 哦，系 啊，忽高忽低啊，吓都可能系咪？ 系留意一下。咁啊，而家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啦。日间短暂时间咧都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啊，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2度噶。咁啊，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嘅。 嗯，今日咧创业O to O 嘅嘉宾咧， 边位 歌手可南啊？佢喺元朗咧有间食店嘅，咁、近排咧因应啊，即系政府嘅一啲规矩啦、 啊，限聚令啊，又或者系食肆啊、堂食啊嗰啲都好多规矩、啊。 系啦，唯有转型咧做呢个外卖嘅一个铺头咁样啦。究竟个转型嘅过程系点样咧、当中又有啲咩困难咧？可以启发一下一啲创业者咧，咁啊立即 听 或者做食肆嘅朋友都可以参考参考。 系啊，可以做啲借镜啊吓。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啊，创业 O2O。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咧歌手可南啊，可南早晨。 Hello， 早晨啊 O。 早晨啊，喂，今日咧不如先讲下你啊，作为老板娘啦，咁啊开咗呢个咧卤肉饭生意喺元朗嗰一带咁样啊，咁啊。啊，究竟呢个卤肉饭生意呢一开始是点解会諗住做呢一门嘅生意嘅呢？ 其实呢我都系机缘巧合之下呢上年嘅年中到啦，咁就开咗一个糖水店啊。咁但系呢本来系諗住只系卖糖水嘅。 是， 但系嚟食嘢嘅人呢系要食饭多啲喎。咁我就喺度諗啦，哇，如果个个人都想嚟食饭，咁佢哋食饱晒啲饭，咁咪食唔到我啲糖水囉，但我准备咗糖水喎。咁呢我就忽发奇想呢，啊，有啲乜嘢系细细碗嘅呢，咁就系呢个台湾嘅卤肉饭啦。咁而呢一样呢又系我个仔好鍾意食㗎喎，即系佢真系好鍾意食卤肉饭嘅。咁我就真系带埋佢去台北啦，就试咗呢街边好多唔同嘅卤肉饭。咁我哋就揾到有一间呢，佢个味道系真系阿仔又好鍾意啊，我哋都觉得好好食喎。咁我哋呢就叫即系师傅啦，我哋嘅厨师呢就去跟住嗰个味道呢咁去研制啦。咁就形成咗我哋，因为仲要系手切㗎，啲五花腩系手切嘅。 哇，好劲喎呢一件事。嗱，首先将条时间线停一停低先啦。哇，估唔到系自己嘅小朋友鍾意食卤肉饭。中意到一个位咧，系喺台北试咗嗰种味道啊，一试难忘啦，冇办法啦，要翻嚟喺香港咧睇下有冇啲大师傅负责可以煮得出嗰个味道先，跟住再将嗰样嘢咧直情啊移植咗嚟香港咁样咯。因为好多朋友可能做生意就系、是、喂，咁我成个 brand 咁样啊，问下佢可唔可以特许经营咁样做啦。咁你知道台湾好多譬如嗰啲珍珠奶茶啊，嗰啲其他嗰啲街头小吃啊，都常常有呢一个情。但是可南的做生意的创业第一步呢，啊，估不到是将那个味道带回来香港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用自己本地的东西去研发，是吗？ 是啊，因为我哋呢啲系一个小本嘅经营啦，咁所以即系我哋冇一个大嘅资金嘅时候，咁我就会觉得我未必可以 franchise 到人哋嘅品牌，系咪？咁不如我自己尝试先做咗先啦。咁我相信咧，有好嘅味道咧，都会一定有人欣赏嘅。 啱啊，同埋有好多时咧 ，franchise 系啊，好似乜都唔使自己亲手落脚做啊，但系其实唔系咯。咁啊，啲钱又用咗，可能咧回本期啊，仲会俾咧嗰个特许经营商。哇，占咗你少少便宜添，咁反而依家就自己一手一脚做咧，就老实讲啊，即系买一碗饭，买一碗糖水咧，就算一碗糖水，算一碗饭，比你嘅感觉更加踏实啊，会唔会系咁啊？可能 会系咁，不过亦都可以好老实话俾你听，系辛苦好多倍。 系咁啊，辛苦得嚟住在食啦，咁啊前排都有唔同嘅政策出台啦，咁啊令到一啲市民们咧都有少少confuse 啊， 系啊咁样，咁但系咧香港人咧就好灵活嘅。 无论是食客方面以至食肆方面呢，都啊即刻諗啊一啲新招呢，各出奇谋啦。咁啊，我知道可能嘅店铺呢就啊转做外卖喎。咁啊，喂，其实堂食同外卖对于你嚟讲个分别在于边度呢？喺个人手调配以至食材嘅应用啊，或者嗰啲外卖嘅饭盒有冇真係啊都要订返多啲啊，咁样呢啲啦，好 practical 好实践嘅嘢，可唔可以同呢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分享下呢？ 其实呢我就真係好唔好彩嘅，咁因为呢我其实16号呢就开咗一个元朗嘅新嘅餐厅，咁但係呢16号呢就係啱啱呢呢个限制，即係限聚令啦，同埋呢个夜晚冇堂食啦，咁我哋如果即係一个咁样啱啱开始新嘅运作入面就要啲同事适应日头就堂食嘢，跟住夜晚就外卖呢，咁就好难可以适应到㗎。咁一定会收到投诉我相信。咁呢所以我就直情係14号呢我就决定咗我哋淨係做外卖啦咁样。咁所以呢就喺諗餐牌嗰度係一个好重要嘅关键啦。因为都想大家食得多，即係食得豐富嘅啲菜式，咁但係因為冇辦法呢，喺呢個外賣入面呢有一啲嘅食物係唔可以出，例如呢係一啲嘅牛扒咁樣啦，因為牛扒凍咗係會要實結結㗎嘛，咁跟住或者係魚咁樣啦，因為魚你即係擺咗或者佢遲咗嚟拎會腥㗎嘛，咁就變咗呢啲嘅食物都唔可以出啦，我哋就要好快咁樣去轉呢個餐牌啦。 哦，真係有陣時做老闆娘呢三個字幾好聽啊，但係實實際際即係要去 execute 一間鋪頭，要操作一間食肆嘅時候，哇！真係諗到頭都大埋喎，係咪啊？ 是啊，同埋餐具亦都系啦，其实呢呢段时间即系开始做咗呢个外卖都一段时间啦，用嘅一啲塑胶嘅餐具真系好多啊，有时用到我自己呢都唔忍心呢，有时可能不错啊，同时可能有机会不错嗰啲我都留起去呢，即系洗干净啦，可能我哋自己爱嚟自己食嘢嘅时候用啦咁样。有时去到一啲譬如西式一啲嘅餐呢，可能我都会即系选购一啲贵少少嘅环保一啲嘅餐具咯。 希望就算是成本是高了一点，但是起码叫做买你食品的人那些餐具可能有机会都可以在家里洗干净用多一点时间，就是对个地球或者对个世界好一点。今天做生意真的比较困难，但是有些朋友就说喂有危呢先有机，可能是不是都见到个机遇，以至今天都用很多时间去巡铺，你刚才都说哇今天元朗同红磡两边走咁样，老板娘是不是都要这样啊？ 其实 是需要这样啊，但我现在 都未分到身去红磡铺住啊，咁就先要找住咗个新铺先啦。咁所以呢特别是即係如果你話要分享點去創業，甚至乎點解喺呢個逆境當中自己都仲咁大膽去做，係因為我始終覺得咧食嘢係大家嘅都需要嘅，咁但係我就會可能係要為佢哋諗多一啲啦。有時我哋嘅資本未必係好大，但係我覺得有時我哋花多啲嘅心思都一定係有人感受到。咁我自己就即係可能嗰個關鍵就在於可能係資源整合啦，然之後去真係為個客人諗。多啲，因为我呢个老板就比较辛苦落力嘅，因为我系我每做一样嘢之前，我一定要识做嗰样嘢先得嘅，即系所以每煮一道菜，每食一道菜，我必先要先学识咗，或者整一个咖啡，我先要做咗个咖啡师，或者系做埋导师，咁我先至去做，咁我就觉得。实在啲， 系啊，即系个感觉好踏实，但系你每一样嘢都好似读紧一个学科咁样。我成日觉得，即系譬如你做老板咁样，好听就话，哇，即系个个都睇你头，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好似咧投资餐饮行业咧就读紧一个餐饮行业嘅学位，啊，投资美容咧就读紧一个美容行业嘅学位咁样，因为你。真係好前線同埋好實在㗎嘛，即係咁啊呢個環節呢叫做創業 O2O 啦，咁啊都鼓勵一下啲後生仔創業啊，年輕人創業啦。好啦啊一路走來啦，咁啊頭先都話啊自己都經歷好多喎，以至呢睇到娛樂版都有你嘅報道啦，就話變形就得㗎啦，啊香港人加油俾心機打氣咁樣，咁啊有咩鼓勵嘅說話，以至有咩經驗分享可以同呢一啲初創者呢去分享返呢？ 我諗啊，創業人哋個成日都老土嘅咁講啦，創業難啦，守業更難啦。咁其實我覺得咧，無論創啦同埋守咧，佢中間都需要好多嘅堅持。但係講緊呢個堅持嘅過程，就乜乜都未唔做就咁堅持嘅。咁我覺得咧，學習好重要啊！真係嗰種變咧，你點樣先至會可以識得變咧？其實可能係你要吸收身邊更加多嘅資源啦，或者係去學習更加多嘅知識啦，請教身邊一啲嘅前輩啦。咁跟住再用自己嘅聰明腦袋去要變化。香港人我哋真係個應變能力好強啊嘛，我覺得真係嘅。而家啲年輕人真係個我自己都追唔到佢哋嘅嗰個諗法，咁就唔好嘥咗自己嘅呢啲諗法咯，係要諗點樣先可以巧妙地將呢一啲嘢資源整合變成自己有用，實際係用得到，可以一步一步。就唔贪，即系我个人唔贪快啦。 系， 可能有一啲人可能可以好快进步都唔定嘅。咁但系我自己就系一个比较按部就班，我相信咁样坚持落嚟系得嘅。 系，我都喜欢用踏实呢两个字去形容。做人都系踏实啲好。咁样咧就会同成功嘅距离咧越嚟越近噶啦。咁样，咁啊头先我听到可能咧咁热血嘅分享啦，亦都知道佢依家分身不下啦，所以我要将啲时间交翻俾佢照顾翻自己小朋友同埋铺头嘅。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可能啊呢个创业嘅分享啦。咁啊，希望你嘅铺头咧顶得住，仲可以咧逐步逐步一步一步好踏实咁样扩展啊吓，咁啊将你嘅美食版图咧扩展开去，令到咧多啲唔同嘅你嘅 fans 啦，以至啊就系咧一啲听众朋友咧都会感受得到，喂系几正，唔使飞去台湾，呢度都有得食咁样啊。好，今日早上咧多谢晒可南，谢谢你，拜拜， 拜拜。 Hey mom, I know.We're getting old, and the lines on our hands have changed, but you still look at me the same. Hey mom, guess what? You're really tough, and I know you did all you could just to make sure my life was good. Sorry for the fights and the tone of my voice, sorry for the nights when I made the wrong choiceLife is flying by and it's hitting me now. I hope it's not, but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please come close.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you know.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en let's do the things we always do. I go to the mall and buy some shoes.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Hey dad, what's up? Miss you so much. Yeah, the shade of your hair has changed, but I look up to you the same. Taught me how to fish, taught me how to ride a bike, taught me how to love, how to treat a woman right. Life is flying by and it's hitting me now. I hope it's not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please come close.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you know.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en let's do the things we always do. I go for a drive or watch the news.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Sit back, don't go so fast.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please come close.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you know.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en let's do the things we always do. Or maybe we try something brand new.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This is the last time.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is is the last time. 歌曲嚟自佢哋叫做 Lenny，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听完歌之后，准备定今日夜晚，哎，有啲咩睇咧？卡神，早晨， 早晨，卡神， 喂，早晨， 早晨， 啊、今朝系咪小白同埋欧咧？ 系啊， 嗯，啊，今日咧八点，今晚啊八点钟咧，咁啊有一个咧就看见温度第二辑， 哦， 咁看见温度咧，大家咧就系唔系讲嗰啲环保嘢嘅，系讲咧即系人世间嘅温情、温暖啊，或者系对呢个生命嘅热诚啊。咁樣，咁有一位咧就係、是、好出名嘅攝影師啊，佢個名咧都幾難讀噶嚇，佢、啊、姓童，叫童英瑩啊， 童英瑩啊， 係啊，姓童咁英咧就係、是、一個橋屍邊咧，跟住有英爺英瑩咧就係、是。即係叫阿瑩啦，即係類似螢火蟲嘅瑩，但係佢下邊又係玉字邊嘅。咁呢、這個似唔似嗰啲咩盈盈少靚正嗰啲？ 似啊似啊似啊！ 阿童英瑩咧叫 Nicole 啊，咁佢一個咧就係、是、攝影記者嚟嘅。咁佢咧其實咧，我上網睇過啦，啊原來佢自己咧都幾型嘅、哦，即係有少少咧model feel 嘅。咁、但係佢多年嚟咧喺咩地方嗰度做記者咧？就喺中東地區啦，同埋利比亞仲有敍利亞啲戰地嗰度咧報道都戰火新聞。咁佢喺美國咧紐約大學畢業之後咧，咁、就用呢個自由身咧同紐約時報啊等等嘅國際報章咧，就係、是、做呢、這個記者啦。咁、佢就話啦，拍攝一張咧充滿戲劇效果嘅戰爭片嘅戰爭相片咧就唔難，但係最重要咧就係用相片呈現到咧就係、是、戰爭對平民百姓生活嘅影響，同埋咧人係點樣可以喺戰火裏面咧掙扎求。咁加上佢女性嘅身份咧，就更加容易咧去接觸同埋理解一啲女性議題。咁佢咧嘅影片咧就記錄咗佢咧拍攝呢個 ISIS 咧、受害者咧成立嘅女子軍隊嘅歷程。 哦、 哇！真係好，即係好大膽啊！你發覺呢個世界上邊咧有好多人係咪？即係唔論男女咧、做戰地記者已經係好得人驚噶啦，係咪？係啦。咁另外啦。咁啊，去到呢一個咧九點半啦，又可以睇睇下另外一樣嘢喎。嗱，小白你又可以睇下啦。 點啊點啊，關於咩噶？ 係啦，誒就係關於咧就係悠遊在四方馬拉松遊世界啊！ 哇，呢、這個你都啱啦，馬拉松。 今次咧去到邊度咧？咁樣就去到呢一個耶路撒冷啊！嗱，耶路撒冷咧呢、這個地方雖然喺地球上邊咧係好細嘅，但係咧。三大宗教咧視佢為聖城㗎，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咧嗰、那個即係嗰個時政治環境啦、局勢咧都係比較緊張嘅。咁但係原來嗰度咧係有舉辦大型嘅馬拉松喎、 哦，真係唔知道。 每年咧就係、是、跑手咧就係、是、多達30,000以上喎。 哇！ 咁佢咧就走去嗰度啦，梗係唔好放過啦，咁去跑下啦、啊。再之餘咧，佢就入。即係深入呢個沙漠地方啊，就拜訪啊而家80歲嘅前奧運代表兼納粹大屠殺嘅幸存者啊，呢、這個叫索爾拉達尼啊，咁咧就仲指教佢咧就點樣咧喺沙漠嗰度啊跑一場競步賽。 哇，好難喎、啊、呢、這個， 係、啊，所以啱曬你睇啦，我就唔得噶啦，我哋呢啲 你謙啫， 係啊，你都 OK 嘅。 喂，咁但係啊，咁去到呢今晚呢就係11點啦，午夜廣場啊，文學放得開，咁、就係、是、比較得意喎，今晚嘅題目啊、叫視頻懶人包啊， 懶人包係好喎、啊，呢啲 時事評論懶人包係咪、 又會講埋呢就係搵埋阿蔡子強啊，同大家講下呢古今嘅詩詞啊，點樣評政治？喂，呢啲嘢其實好危險嘅，詩詞評政治呢啊、有時你過到關，有時咧就唔係講嗰樣嘢都讀文 讀咗、你噶喎，唔知把尺喺邊度噶，係咪？ 係啊，咩、提反思啊嘛，係 啊係啊，咁啊大家今晚留意一下啦，唔該卡神， 唔該卡神，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委员会三名业外委员同两名业外审裁员发表联合声明，认为政府必须确保来港协助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工作的内地医护人员依从特程序。 有份聯署的醫委會業外委員林志柔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相關人員到港從事醫生的工作，根據法例需要先行註冊，但醫委會近期沒有收到相關的申請，關注相關人士是不是有符合香港需求的醫療水平和工作質素等，認為政府應該提供更多的資訊令市民安心。對於已經有200多名為本港供應新型冠狀病毒檢測服務的公司或者組織相關技術人員從內地、澳門或者台灣入境的時候獲豁免檢疫，林志柔認為他們屬於高危人士，比他們隔離檢疫會較為安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将会禁止中国电信等四间公司提供往返美国的电信服务。蓬佩奥说，美国正是努力确保不可信的中国电信公司不同美国的电信网络连接，认为这些公司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不应该提供来往美国的国际电信服务。他将会和司法部长巴尔、国防部长埃斯帕和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一同敦促联邦通讯委员会撤销和终止授权四间中国电信公司提供往返美国的电信服务。另外，蓬佩奥再次指责中资程式 TikTok 和微信危害美国公民的个人数据，寻求程式商店将不受信任的中资程式下架。国务院将会同商务部和其他部门合作，限制美国境内的中资云端服务供应商收集、储存和处理数据等的敏感资料。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预计，新型肺炎的疫苗最快会在明年初面世，到明年年底的时候估计可以推出10亿剂。福奇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说，未有收到来自白宫的压力，要求要在今年11月的大选之前研发疫苗成功。外界相信成功研制疫苗的消息将会有助总统特朗普连任。福奇说，监管当局承诺疫苗的研发和批核不会受到政治干预，强调疫苗的安全和效用将会是首要的考虑因素。特朗普在之前的访问的时候说，美国的疫情已经受控，但是福奇认为部分地区仍然有蔓延的情况，相信要到出年全国的疫情才可以受控。救援人员仍然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大爆炸现场搜查，至今超过130人死亡，5000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估计仍然有数以十计的人失踪。黎巴嫩政府宣布在贝鲁特实施紧急状态，扣留由2014年以来监管和守卫仓库的所有港口官员。当局估计大爆炸导致附近严重破坏，可能令到25万人无家可归。爆炸具体原因仍然不清楚，但多名黎巴嫩政府官员说，爆炸是由存放在港口仓库中6年的2750吨硝酸铵引起。黎巴嫩高级防卫委员会表示，将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就爆炸原因展开调查，需要在5日内提交调查结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32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7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8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3元，升2元；美团点评227元，升8.6；中芯国际31.8，跌2毫；阿里巴巴257.4，升1.6；友邦保险71.75，跌2毫；药明康德125.2，升2.1；小米集团15.84，升2.6。

续早晨，早晨，晨光第一线啊，九点四十分，小白早晨啊， 早晨啊，哦，咁啊，享乐时代唔少得有，朱海婷 Heidi 喺度啊，早晨 ，Heidi 早晨啊， 早晨啊，哦，早晨小白， 早晨啊，享乐时代，有啲咩醒下我哋先， 我咧就唔偏心嘅，咁啊而家咧即系通常一个礼拜两日咧，我都希望一日咧就啱啲男士嘅，琴日同你哋砌完积木啦，今日呢个享乐时代咧，我就真系为我啲姊妹啊，啲女士们咧就特别去照顾佢哋嘅需要， 啱噶。 但系终极咧嘅享受嘅朋友咧，都系可能系佢同身边嘅男士嘅。咁咧，我发现咧，而家我哋即系好多时 home cooking 啦，已经发挥咗我哋好多嘅厨艺嘅小宇宙噶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即系一个礼拜可能要煮足五餐六餐嘅话咧，都会我哋话 run out of idea， 都要谂啲即系新嘅 idea 去帮手自帮助自己手。咁我发现而家好多嘅餐厅啦，甚至乎系啲酒店咧，其实都好贴心。除咗我哋亦都介绍过嘅，就话啊，而家打电话 order take away 就得啦，即系已经买晒外卖就得啦。咁近日咧，我有个朋友嘅餐厅啦，咁其实一向都主打咧就系好女性化，餐厅嘅装修系好靓啊，好 French 啊。好多花咁，即系啲女士们去到会觉得好开心嘅餐厅啦。咁由于佢嘅老板同埋佢嘅主老人都系一个靓女厨师啦，咁所以咧佢真系好贴心。佢近期推出咗个最新嘅服务咧，就系、是叫做外卖，但系唔系话咧俾你攞走全部即刻可以翻屋企食嘅。我哋攞咗咧，其实系一啲佢已经帮我哋设计咗一个咧系法式。三個 course 嘅一個我當 dinner 啦，你晏晝煮都得嘅，一個三個 course 嘅一個法式嘅西餐啦。但係咧，你攞到翻去咧，你係需要加入你自己少少嘅廚藝，而令到呢件事咧，就好似你將一個好靚嘅 fine dining 攞到翻屋企，但係係由你嘅手筆煮出嚟咁樣嘅。 哇！呢、這個真係唔怪之你話咧，男士都喜歡啊， 係啊， 樣樣加曬分， 係 佢幫你設計咗個餐牌，佢幫你準備好曬食材，亦都大部分都已經咧係可以好容易咧，係你一翻去咧加少少你嘅手藝，呢一餐好靚嘅 home dining 咧，就好似係由你嘅手筆做出嚟噶啦。 有啲咩食先？呢個真係好心急喎、啊。 首先咧就係、是、有個龍蝦湯啦 ，lobster bisque 啦， 佢煮好噶啦，係嘛呢個？ 嗱，呢個咧其實就真係好方便。咁佢已經咧將兩包嘅龍蝦湯咧係煮好咗，就抽咗真空噶啦，即係入咗一個袋噶啦。咁你翻到去咧，其實 倒出嚟啫，倒出嚟啫， 等熱佢， 搞掂。 再加埋咧，佢當然啦，即係呢個龍蝦湯上面，佢有啲嘅蟹肉啦，會有啲嘅豆青豆啦，咁同埋一啲嘅麵包糠咁樣啦，一啲好靚嘅唔同嘅一啲嘅配菜咧，我哋話下，咁你就將佢咧加熱你自己嘅手藝。就整好佢， 嗰個手藝就係整熱佢，係整熱佢。 整熱加你 display 好，你攞你嗱，佢另外一個講法就是，因為平時去佢嗰度食嘢咧，啲所有嘅餐具都好靚，佢有心思嘅。嗱，咁你翻到屋企就用你自己現有嘅靚餐具，就發揮你個少少嘅手藝去整靚佢啦。 係，哇！嗱，呢個時候咧，我都要提一提，千祈咧就唔好諗住用微波爐。 我唔得， 唔得，一定唔得啊！一定要用火嘅。 佢用咗个抽真空嘅方法咧，其实你有两个做法。第一就系你真系倒出嚟咧、就真系用个煲系煲热佢咧，慢慢。仲要咧，你汤你慢慢用细火去煮翻滚，唔好大火咁。 系啊，系啊。 呢个第一啦，第二个做法咧就系、是、其实佢嗰啲嘅真空袋咧，你可以煲热一煲热水，其实系浸落去咧、都可以做到个效果噶啦。 要助热翻佢啊嘛。 系啦，助热翻佢之后，咁你就倒出嚟再整靓你。自己的 display 的那個層次是不是 是 好啦咁我打一個湯昨天我想講我煮的時候呢這個湯呢是我女的那個價點的她負責我哇你負責整了個 lobster bisque 她很開心很開心她擺一些層次 很有成功感啊 她都要擺上網喂你看看我吃煮啊 是啦是啦那些小朋友現在都懂得分享的網上好啦真的也都你在家裡吃也都慢慢我們跟上程序我們整完個湯好啦再進去呢就煮個 main course咁個 main course 有兩款啦，咁我哋都試咗。第一個咧就係、是、一個係雞胸啦，咁但係咧就配埋一啲baby carrot 啊，一啲嘅豆啊，咁即係因為有中文我好難譯嘅，人哋一個法式嘅 menu， 咁所以佢有兩個汁啦，有一個咧就係、是、butternut 嘅 puri， 即係我哋話嗰啲叫咩咧？ 牛油 將佢做煮咗做啲。 蔬菜或者嗰啲蓉啊嚇，嗰只誒 puri 咧，同埋一個柚子嘅汁嘅。咁第二個啦，就係一個誒 rib eyes 咧，美國嘅 rib eyes 嘅扒啦。咁佢但係咧，佢就加咗 呢個係 係啦，佢就加咗咧一個火箭菜啊，同埋一個嘅 salad dressing 咁樣，有個呢個咧就係用咗個誒蒜蓉嘅 puri 嘅，同埋一啲嘅汁醬咯，咁我覺得其實好多時候我哋 fine dining 咧，即係除咗你注重就誒、個雞好唔好食，個扒好唔好食，係佢啲配菜啊。我哋好多時候屋企可能啊，老公今晚我煮件扒俾你食咯，咁你都會主要係 focus 係喺個扒嗰度。但你會唔會咁好心機諗啲 side dish 咧？呢、這個我諗要再平時去到多一個層次，你先可以做埋呢樣嘢啦。咁但係今次嘅方面就係佢幫你整好曬啊嘛，係咪？咁可能我攞翻去，我淨係個雞同埋個扒，我注重呢兩件肉之外咧，出邊嘅配菜其实佢已经帮你整好晒，即系个配搭。咁我觉得我哋亦系加以少少嘅厨艺都可以做到啦。 系咁，但系嗰个扒难唔难 handle 啊？ 嗱，其实个肉眼咧，基本上咧细心嘅位置就系除咗佢会已经会有一个好靓嘅 menu print 咗出嚟，你可以摆埋你喺个台度啦。佢有两张 A4 纸咧嘅 note 就系所有每一个餸你点样 step by step 去煮，基本上就有晒 step 俾你去跟嘅。咁另外啦，喺個 menu 當中咧都有個 QR code 嘅，咁你一 scan 咧，其實我嘅大廚靚大廚嘅朋友咧，佢已經拍咗片去示範噶啦。咁我琴日嘅處理方法咧，因為我同阿女兩個負責主理啊，我哋就先咧睇咗條片先嘅。咁其實你好容易，你睇咗個圖啊，你睇咗個形象，你更加知道點樣做啦。咁再擺埋嗰個嘅 instruction 喺側邊咧，煮煮下，有咩問題就即刻望一望。咁基本上個成功機會率都係99.999%。 哇！依家做餐厅都要转下型啊，谂下计仔啊，连个大厨都要出马咧，拍啲片摆上网，跟住俾啲食客咧，或者俾啲头先嗰个做法咧，嘟一嘟个 QR code， 跟住个 video， 跟住咁样去烹调咧，咁就咧实冇咧输啦咁样。 系啦，咁其实佢个牛啦，同埋佢嗰个嘅鸡胸咧，佢都系又系啦，已经预先帮你处理咗，咁就系亦都有着真空袋嘅，咁所以其实。先講個雞先啦，個雞尤其是我哋非常之 enjoy 就係咧，通常啲雞胸咧，尤其是如果我哋係自己煮，會唔會煮得好乾啊？或者煎完之後好乾，呢、這個都係我哋好大嘅面對嘅挑戰嚟噶嘛，係咪？咁咧嗱，我老公食落咧，佢就嗱呢兩個雞胸咧，佢係先浸咗嘅，嗱，即係佢攞到翻嚟唔係 raw， 唔係完全熟，唔係完全生嘅嗰兩個雞件，其實佢係用我哋覺得佢係 慢煮咗一嘢先咯， 係啦，煮咗慢煮或者用咗浸嘅方法咧、已經係熟咗基本上是超過一半的了，咁所以我哋攞出嚟嘅時候，我再加少少嘅海鹽魚葉啊，加少少 pepper 啦，咁擺落個鍋度咧，佢教咗我係用個皮嗰邊咧，先係用個中火係辣咗個有雞皮嗰邊，咁令到佢脆口咗之後咧，再收慢火就慢慢煮咧，咁係個雞肉仲係好嫩滑得嚟咧，亦都有脆口嘅感覺。呢、這個我覺得喺雖然簡簡單單佢幫我準備曬食材，但喺我煮嘅過程我都係學咗嘢咯。我覺得係有幫助。 我啱啱都想講，其實咧，即係除咗食之外咧，仲可以即係令到自己嘅廚藝進步添。 我哋學到佢哋煮嘅方法咯。我覺得同我哋一般啊煎咪煎咯，咁呢樣已經係唔同。 但我好好奇嗱，本身你都話嗰個牛咧係佢處理點都處理咗先啦。咁但係牛咧好容易咧就會過熟嘅喎，咁點算咧呢個？ 咁其實佢亦都真係喺個煮法度都有個石子位教。就先咧，你起咗个镬啦，起咗个 pan 或者个 frying pan 啦，中火两分钟，跟住再加油之后咧，咁你就再每边嗱，佢嗰个扒都有280 gram 嘅吓，个 rib eyes 嚟嘅，其实好够份量嘅。咁你就每边咧再系摆落去辣佢2至3分钟 ，depends on 你想要几熟啦。即系可能我同我女食嘅，我就个琴日系拣 medium 嘅，咁我就基本上即系用佢嘅方法。最紧要其实好多时我哋话煎牛排咧，你一定要个镬咧或者个 pan 咧系够热。咁你一落咧，其實封咗兩邊之後咧，入邊啲肉汁可以鎖緊咗咯。 係啊， 係啊，係啊。咁再辣埋個邊啦。咁基本上咧，個牛亦都係用呢個做法啦。咁煮完兩件嘅主菜，個雞同個牛之後咧，你就將佢本身已經幫你預備好嘅 side dish 嘅一啲菜啊、啲拌菜咧，就再輕輕辣熱埋佢，擺埋你嘅心思嘅方法咧。咁基本上就完全上得台啦。 哇！又正又靚。 好啊！呢、這個係咪成個食材都會可以叫做直送到你屋企嘅門口叮噹咁樣？ 兩個方法咧，我琴日就係揀我自己親。 新手就去到餐廳嗰度攞嘅。 哦， 好啦，咁再講埋個甜品啦、 啊。 甜品咧就係、是、綠茶嘅 Muffler 即係其實拿破崙餅嘅另外一個叫法啦。係、 嗯， 咁當然佢就我哋自己做係點樣做呢，基本上佢每一層嘅餅咧都已經整好曬俾我噶啦。咁、 啊、 但係佢個綠茶嘅 cream 咧就攞埋嗰個我哋叫芝芝袋啦，嗰、那個批評嗰個袋啦，咁、 啊、 就整好曬啦。封都係密封咗啦。咁、加埋一啲嘅嗰、那個叫熱情果嘅嗰、那個嘅汁啦，加埋啲 raspberry 啦，咁基本上咧又係啦，示範好，你只係將佢整靚佢，嗱手勢係好重要噶， 係、啊，真係要可能可以撩隻字出嚟啊，同埋咧即係用隻大嘅白色嗰啲圓碟咧，跟住啊將嗰個拿破崙餅咧放側邊，跟住旁邊咧就可以用啲熱情果嗰啲 jam 啊或者啲汁咧就可以撩下啲字啊咁樣。 係啊，所以我覺得最開心成件事就係我哋可以好似。由我自己主理咗一餐好好嘅少少嘅 French dining 出嚟啦，但系咧背后已经有人帮我准备晒所有嘢， 以形换影嘅呢招系 感觉极度良好，而出到嚟屋企人会哇 哇，你都系大厨啊 chef 啊嘛 ，be chef 咁样系咪讲埋法文？ 我觉得而家呢个系好贴心，好帮到我哋呢啲想入厨但系又未必做得太好嘅人啦，咁亦有呢个好满意嘅效果啦。 好啊，多谢 Heidi 呢个分享啦，咁啊。仲分享埋呢首作品喎，係嘛？真 係 To be young， 好啊！多謝曬 Heidi， 拜拜， 拜拜。 I should make a plan for life. All I'm thinking about is what to do tonight. 100 miles an hour, no headlights on an open road. Home. We do what we can to dull the pain. Pinky promise things to stay the same. Even when I'm old, I'll know your name. Anywhere we go.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Candy 系咪喺度啊 ？Hello Candy， 喺度。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有啲乜嘢想喺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咧，就透过我哋点唱噶？ 礼拜一嗰日咧，我哥哥生日， 哦，八月三号， 系啊，咁咧，我而家补翻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补足哥哥生日，哥哥叫咩名啊？ 叫做阿雄啊。 阿雄，雄哥生日快乐啊，雄哥。 系啊系啊，而家呢段时间咧，大家咧日子咧都好难挨噶啦，包括我在内啦吓，仲难挨啦吓，有家归不得吓。 系啊，咁啊吓，点解有家归不得咧？ 咁咪我咪翻唔到屋企，咁咪变有家归不得咯。我挂住屋企人噶嘛，年几成年啦，冇翻到去啦，已经。 哦，冇翻，你屋企喺边度噶？ 在澳门啊。 哦，即是所以现在哥哥都在澳门的。 是啊是啊，所以要远祝福他身体健康。 是那么真的要祝福他。 但是这段时间呢我都家企养了两只猫啦。 嗯。 咁都叫做陪下我呢就冇咁寂寞咁啦。 屋企嘅成员啊有啲猫猫嘅。係啦 仲有我两个好好个女朋友呢仲、 啊、 有。 係几好啊。 唔介意呢、啊、我哋呢边係重灾区、 嗯 有同我来往啊出嚟飲茶啊甚至俾我去佢屋企啊换住屋企人。咁、哦、呢就即係叫做好慶幸啦嚇，咁、大家冇事咯。其實我去人屋企，我都要嗰個防疫個措施做得好足㗎。係 啊， 即係因為愛惜人哋啊嘛，人哋招呼你上嚟屋企，咁你冇可能你可以坦蕩蕩咁噶嘛，唔得噶嘛，係咪先？ 而家咧，就算要飲茶咧，都係買點心翻屋企自己沖茶啦。 係啊，即係盡量減少外出啦。咁大家同心抗疫咧，做個乖仔乖女咧。咁假以時日，大家就可以除口罩啦，過翻啲正常啊、自由嘅生活 啦。咁往年相信咧，即係阿 Kenny 都係同哥哥一齊咧去到慶祝噶啦。咁而家就透過神哥 Morning Call，最後有啲咩説話想同哥哥講啊？ 係啊。 祝哥哥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开心心，样样顺境顺利，大家合家平安。同埋衷心咧，好多谢我哥哥咧，一直以嚟咧喺澳门咧照顾我妈妈。我妈妈八十几岁噶啦，啊，即系佢个压力咧都有嘅，因为有自己头家啦，又要照顾妈妈啦。咁我啊唔生性啦，喺呢边住，咁啊变咗我就 唔生产性，依家疫情冇人想嘅， 个人遭遇不一样嘅。 系啊，咁啊呢个祝福希望透过大电波咯送到去澳门。仲有呢只歌属于啊罗文嘅亲情喎，系咪？ 系啊，听咗之后，大家咧个个咧希望咧仲。 亲 情咯， 系 明白， 多谢你电话啦， 多 谢 你电话， 拜拜， 拜拜， 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美善。像世间晒独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亲情中，系有真爱见。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至善，能在这安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暖晒啦， 太好啊！有听众都提我哋，即系抗疫期间咧，都要着重亲情，都一样紧要嘅。 啱啊！希望咧呢啲窝心嘅点唱咧，继续留喺晨光第一线啦。咁但系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系啊！转头风骚发表人晨光第一线，明天早上再见啦。 拜拜。